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 大家好，我们是中正之声平安你好制作团队以及快速街头，祝大家羊年亨通，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其实我对于刚才希杰的声音也想要多补充说明， 你不要伤害他好吗？ 没有没有，我觉得如果 OK 你就把它剪进去，不 OK 就算了。像刚才希杰的开场介绍，他是用比较低沉的声线来开场，那像我们刚才点播的歌是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需要寻找伙伴和盟友的。那有一个女子天团叫 SHE，我觉得 SHE 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角色就是 Ella。 那 Ella 她在唱歌的时候是扮演低音的角色，就她就是可以把整个唱歌的那个气氛稳定下来。那像我们快速街头的节目，希杰她本身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相对来说比较沉稳，可以把那个气氛拉回来。我这样补充可以吗？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嗯，好臭哦，怎么到处都是烟味啊？ 哎，你这样说就不对啦，你不知道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吗？ 你那哪只是饭后一根烟啊，像你这样没节制的抽，没几年就真的当神仙喽！ 哎，别诅咒我！ 仅限给各位瘾君子，身体健康的快乐远过于抽烟当神仙。 当您收回掏出来的那根烟，您就已经给自己更美好的将来。 那刚才 Peter 有提到过年啊，都在做什么？我们其实是很喜欢看电影，那又提到说不能回家过年的人嘛，那除了是因为工作需要而没有办法回家之外，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很多贫困的人啊，像游民啊、街友啊，他们其实可能居无定所，或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那他们可能过年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去啊。那我觉得这部分也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反思，然后去想想看怎么样可以去帮助他们。那另外因为提到电影，我就想要推荐各位听众过年的时候可以看一部《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希杰，你对这部电影的印象是？ 我记得我看完的时候很感动。威尔史密斯这个角色呢，他在里头是为了要养育他的儿子嘛，但是他学历并不好，所以他就会很努力工作，但是外面没有给他表现的机会， 时运不济。 对，时运不济，所以他就会做很多一边上班啦，然后要帮他儿子找今天晚上住的地方这样的，同时做两件很忙碌的事情。那我就觉得，哎，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现在过得这么幸福，就是物质不缺。所以说有时候会觉得如果自己能够像他一样努力生活的话，不晓得会有什么样的成就。 那像是我们刚才有谈到街友嘛，那里面电影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威尔史密斯因为他代理的那个医疗器材有一些出一些状况，他缴不起房租，然后他老婆又跟他吵架，因为他老婆觉得再继续跟着他大概人生会越来越困顿，所以就离家出走了。他就带他儿子又被房东赶出来，就跑去寄宿在一个教堂的庇护所。像这个样子的桥段，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应该也是有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回家过年，特别是街友游民，他也没有家可以回去，没有人给他关照，那我们是应该可以有一些机会去帮助他们。那这部电影在看的时候对这样子的桥段很感动啊。那威尔史密斯这个角色在里面叫克里斯嘛，他就没有放弃啊，他就会时常跟他儿子说，人要有梦想就要去坚持的去做，不要让那个一事无成的那些人告诉你放弃吧放弃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很适合在过年的时候，也算是鼓励我们自己吧，就是不管是像 Peter 做节目也好，还是我们做节目我们在公司上班，就是要坚持下去，继续把事情做好，带着一个正面的态度。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告诉你，最近最怎有结告诉你，最近最怎有结告诉你。 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中正之声所制作的节目，用声音带您去旅行。我是黄建伟。 点燃我的心，想要再次旅行。 我是不是要在节目中办告解？ 可以吗？ 没有，其实你刚刚谈到的就是游民跟教堂的关系嘛。其实我去年在平安夜的时候，那我在高雄参加职业弥撒，那其实那时候就是我正好看到，就是我们有一个神父，他在弥撒前他用一个脸书就传一个讯息，他是说平安夜这一天是穷人的生日，就是指耶稣嘛。如果说在弥撒结束之后，如果你看到门外还站着一个穷人，那你是不是可以给他一点钱，然后可以回家好好过年。那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我内心是很惭愧，我身上有好的衣服穿，有好的鞋子可以进去天主堂做弥撒，也就是说你如果不穿鞋进去，人家会把你赶出来嘛。可是我面对这样子身无分文的人，他们却只能在天堂外面不能进去的人，他们在那里期待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作何感想？再来就是说，我身为教友，其实我都嘴巴常讲，哎，我们要怜悯教友，我们要爱心嘛。可是我自己，我说实话，我还不敢靠近他们。我怕他们诶是不是脏脏的会把我弄脏了，或者说他们是不是会有病传给我。可是我自己每次事后再回想这些部分的时候，我觉得这都不是他们的罪过，即使他们有生病了，即使他们很脏或者他们贫穷，事实上这都不是他们的罪过，可是我却这样排斥他们。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要爱人嘛，我们要爱别人，可是我觉得我目前我是做不到的。那可能有一些游民，他们可能因为也没有办法洗澡，所以他们都臭臭的嘛，对不对？做捷运的时候我可能还会离他远远的，那我会觉得说，诶，那我根本其实都 还没有办法去消你掉。 对对对，那我会觉得说我根本就是离基督太远了，我觉得我叫基督徒还蛮可耻的。所以我都常讲说，诶，我们都要爱，我们要同情心，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爱太狭窄了，但我们不敢承认我们的狭窄的爱。 那 Peter， 你会想要用什么方法去慢慢的调整呢？ 我每次在祈祷说，请那个天主让我变成一个可以承认自己爱有限度而不断把自己爱扩大的人，就求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宠。我再举一个，就是有一个也是一个教友，他在花东那边服务，他以前都觉得说帮助残障的朋友很简单啊，自己也去帮他做这些事情，他都觉得都可以做得到。没有想到他有一次他去参加东部一个也是天主教一个机构，他是收养重症患者的机构，他才知道说这些人他们被剥夺了行动的权利。我讲行动权利是说他们本身残障也行动不方便，一辈子只能躺在床上，或者是他脑筋烧坏，他言语有困难，你根本就是要是在他旁边，而且包括你要吃饭的时候你是要跪着喂他吃饭，因为他可能是躺在床上。他那时候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掉下眼泪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很惭愧，他当初以为理所当然的以为说我可以做得到，事实上他在那当场他自己被自己给以泪洗面，他觉得他被震慑到，他说要跪下这一个过程是多么困难。 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啊，受老师的邀请去参加创世基金会所办植物人的相关的活动，包含 募款啦，包含植物人的病房的参访，还有他们生活起居的一个协助的一个算是看护工作的见习吧。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也是有很大的震撼，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其实对年轻的朋友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在生命教育这个区块，因为你去帮助他们，去不管是募款也好，看护也好，然后看他们病房的环境也好，事实上就是你会感同身受去了解他们所身处的处境心境。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他可以更学会如何去将心比心的看待每样的人事物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那像 Peter 你刚才说的有一些朋友分享的一些自己心里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分享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是可能也是我跟希姐做这个节目最大的想要分享自己的心里的想法，然后能够跟别人互动吧。 收听中正之声，精神精神，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FM88.1。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我有两个经验，就是我有一阵子，我以前在新竹读书的时候有一阵子都必须要把车停在南大路，然后我要走到市区去。那走到市区的时候会经过一个隧道，人行隧道，然后那边常常会有一些游民，就是那个时候有常常觉得他们有一餐没一餐的很可怜，所以我有时候会摸摸看口袋有多少钱，然后他们放一个盘子嘛，那我就会捐给他们。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看到他一个游民啊，他把我们大家捐给他的钱拿去买酒喝了，我心想说这样不对，所以后来我变成不是直接捐钱，我会买个食物，的确是会有一些臭味没错，但是我想说你就直接放在他旁边就好了，然后你就可以离开，对他也来说也是一种帮助嘛。 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循序渐进，就是一开始可能排斥无法接受，但是可能先从自己可以接受的那方面开始着手去做，那久而久之可能习惯了，然后也发现可以调整了，那再慢慢去往原本想要去做到的那件很难做的那件事情去修正调整，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吧。 那希姐第二个例子呢？ 第二个例子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是一个天主教学校，私立光仁高级中学嘛。那它有一个幼幼社，幼幼社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学校有设启智班，所以社团活动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幼幼社的社团，那它的内容就是要照顾启智班的小朋友了。有两个学年去参加那个幼幼社。过程呢，就是要照顾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有很多困难。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爱心的话，这件事真的很难持续，因为他们有时候你很难跟他们沟通，就是你讲他们可能不懂，然后他们 又很鲁，对不对？ 对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会比如说流口水流鼻涕，那你又要克服那个就是脏的那种想法，但是幸好那个时候老师也是很有爱心，所以老师都会教你要这个时候要怎么做怎么做这样。 我觉得我们这段是不是分享太感性了一点，女粉会暴增，女粉丝还是那个香港肠粉吃多一点。接下来我们要来那个听众点歌，我想请希姐点一首歌好吗？ 我想点一首歌给前阵子发生在台北复兴航空空难的罹难者的亲友们，这首歌是由陈晓东所演唱的《不会是一个人》，希望能够抚慰他们的心。 好，谢谢希姐点播这首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吧。 天一天遗忘，如果雨停了是否有阳光，只能陪你在身旁，触碰不到你的伤，说不出安慰，我比你还彷徨。不忍看见你的眼里吹进太多的风沙，没有人的伤会和别人一样，我像风中的火柴，用尽全身的光芒，温暖不了你冻僵的手掌。我知道你会想念他温热的拥抱，我知道眼泪有种苦涩的味道，我知道你的微笑在很远的地方，被爱的失恋你也找不到。让我在身边陪着你的心疼，就算等不到同一个永恒，回忆伤人谁都不要再追问，要知道你不会是一个人。吹进太多的风沙，没有人的伤会和别人一样，我像风中的火柴，用尽全身的光芒，温暖不了你冻僵的手掌。我知道你会想念他温热的拥抱，我知道眼泪有种苦涩的味道，我知道你的微笑在很远的地方，被爱的失恋你也找不到，让我在身边陪着你的心疼，就算等不到痛一个永恒，回忆伤人谁都不要再追问，要知道你不会是一个人。在追问，要知道你不会是一个人，请你在身边带着我的心疼，就算等不到同一个可能，回忆伤人我们不要再追问，要知道你不会是一个人，要知道你不会是一个人，我知道你不会是一个人。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精神精神永远都一年不休。 精神精神 FM88.1，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谁在哭啊？怪恐怖的。 好像是竹子的哭声哎。 竹子为什么要哭啊？ 你们人类太自私了，为了方便，无穷无尽的砍杀我们，破坏环境，我们不该哭吗？ 啊！我们不敢啦！ 各位听众，出门在外带双环保筷，既方便又卫生，别再依赖免洗筷喽！ 少用免洗筷，环保又实在。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的现场呢来了两位大来宾，但是他们是跟我合作的伙伴，快速街头的维刚跟希杰。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三个人呢一起来陪伴全球听众朋友，包括海外的华人呢，我们一起来录制这个新年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探讨我们这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年兽来了，有怪兽，有怪兽。然后我们要来借用快速街头拿手招式，就是英雄旅程分析法啊，我们要来解剖年兽嘛。我们要来请两位哥哥来教导我们如何来解剖这年兽，好可怜啊。 哎，就是像过年的时候嘛，小朋友就喜欢听故事啊，那就有关年兽的故事，就是很常常被拿出来讲。那年兽呢，它就是一个怪物嘛，常年都在深山里面，那每到过年期间它就会跑出来，然后就是会把农田给弄坏啊，会伤害人啊，伤害农民养的那些牛啊猪啊，那大家就很痛苦。那年兽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希杰，如果你是年兽的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人家希杰是不是很帅啊？你这样讲他是年兽， 你说我说如果希杰是年兽的话，希杰为什么要这么做？反正我从 来没认真听过。OK， 那我来分析好了。不晓得大家如果有听过年兽的故事，好，现在这个故事呢，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现实而不是故事的话，你会觉得过年好玩吗？应该过年害怕的要死吧，是吧？就是哎、隔几天要过年了，年兽要来了，怕死我会不会死掉？对。那怎么会是现在这种开心的气氛呢？ 就是一定要先有苦，它才会有乐。 我不认同，我觉得这个节目不是这个年兽这个故事 本，你在骂我吗？ 这个年兽这个故事本身就有创造这个故事的人本身就有逻辑上面思考的问题， 逻辑的谬误， 对， 不符合科学。 你怎么会把一个恐怖的东西跟一个开心的东西做一个结合？ 2014年我非常喜欢一部电影叫《哥吉拉》，哥吉拉。也是基因突变怪物破坏城市嘛，他走了旧金山啊，日本东京啊，跑来跑去，然后就把很多都市的建筑物都弄得乱七八糟，也吃人啊，也会就是破坏环境嘛。你说的没有错啊，如果年兽每一年都出来的话，大家怎么还会 怕都怕要死， 欢乐气氛怎么还会有办法延续呢？那你觉得这个故事最大的罩门除了在这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有问题？ 他只是想把过年的用到的一些道具，比如说红莲啊，鞭炮，来跟就是 这个故事做串联， 做串联。结果反而听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很不合理。 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有两个对象，就像我们做节目也是想希望找到我们的目标族群。这个故事其实是有两个目标族群存在的，一个是成年人，另外一个是小朋友。像你刚才提到说，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还会觉得过年的气氛很欢乐吗？或者说当事人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村民，他们还会喜欢过年吗？我觉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嘛，因为有年兽。可是这个故事在大人听来，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这只是一个故事啊。可是对小朋友来说，他可能会埋下那个伤痛跟阴影。小朋友可能平常很喜欢过年，过年都可以领红包、吃好料。但是他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如果他信以为真的话，那他心里就会产生恐惧。所以这个故事基本上，我个人的分析呢，他应该是希望小朋友不要到处乱跑。 我小时候就是信以为真的那个小朋友，你知道吗？ 你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你就觉得 我真的以为有年兽，所以我小时候真的很乖，在过年的时候真的很乖。 所以这个故事基本上是有功能取向的目的的，那它里面有盟友的概念吗？ 目标至少达到了，它就是大人要让小朋友乖的一个故事， 大人要让小朋友乖的故事。 嘿，你这条抹布借我一下。 哎，那明明就是我的毛巾。 什么？毛巾这么脏，你不怕感染红眼症吗？ 天哪，红眼症不要来！你知道吗？毛巾不可与他人共用，而且应该经常接触阳光曝晒。若有破损或变色变质，应及时更换，避免滋生病菌而感染红眼症哦。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那 Peter， 你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有听过这个故事吗？ 应该有讲到爆竹嘛。那我们那时候正月初一的时候，我爸会放那种很短很短那种小炮，没有，然后就我们屋外要丢，那大概丢三四个，那我觉得那个还蛮刺激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手很贱啊，经常会把那个爆炸完，就是不是还有一些就是会残留嘛，然后去拿到那个线下去戳它，然后嘣。 我小时候家里有养一条狗，然后它的名字叫多利，是条白色的狗，然后它平常都很乖啊，都很听话的一条狗。但是他非常讨厌过年，我很肯定他非常讨厌过年，因为他平常就是在我们家是有院子，他就在院子里面这样的溜达来溜达去，然后我们也会带他出去外面散步，就是一条很正常的狗。但是只要一有鞭炮声的时候，他就会试图的从院子冲进房子里面了。如果当他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他冲进房子里面来之后，他会找一张床，冲进那张床的床板底下，再也不出来，打死都不出来。如果那个鞭炮声持续的话，他就一整个晚上都待在里面。我十分肯定他一定有听年兽的故事，他一定觉得有放炮就代表年兽来了，有年兽来了他就要躲起来。所以我觉得过年期间那几天他都是 闷闷不乐， 闷闷不乐，焦虑，躲鞭炮声。然后我本来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取笑他，说怎么会有这么胆小的狗。可是当我年纪稍长之后，我会很同情他。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人的恐惧永远都没有办法克服，那就我们就不要拿那个恐惧的事情再去吓他了。我个人是很喜欢看故事，然后去分析故事，然后像小时候会有几个故事，像圣诞节的圣诞老公公的故事，就是大人常常会讲给小朋友听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秋节的时候不可以指月亮， 对对对对， 这也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然后你指了月亮之后，你的耳朵就会被刮到、刮伤或是割掉。那还有年兽这个故事也是一个，还有虎姑婆的故事，虎婆就是中国民间故事。那这些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在里面，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乖乖的，不要惹事闹事，不要去惹大人生气。圣诞老公公会给你奖赏啊，如果你说你不乖的话，你耳朵就被割掉。你的手指就会被吃掉，那你如果不乖的话，你就被年兽抓去。那我觉得这些故事都有教化意义啊。 最后呢，我们要来听一首听众留言点播，这是来自我的学弟，然后他是现在服务于台北世界展望会，那他已经结婚了，那最近喜获麟儿，那之前是千金，所以他生了一对宝宝，然后他要点播一首歌给他的坎丘太太，就是苏芮的牵手，那他要祝福他的太太呢，希望可以一起面对台北的新生活，爸爸妈妈也可以身体健康愉快，然后夫妻生活可以更顺利。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台语歌，苏芮的牵手。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誓言不敢提，因为承诺不甘心，所以安心着你的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没有风雨躲得过， 所以爱心的牵你的手，不去想该不该回头。也许牵了手的手，牵上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两半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所以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两半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所以有两半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拢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现场很开心的，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来跟我们一起合作这个除夕节目，就是维刚跟希杰。那在节目的尾声呢，在背景衬乐之下呢，我来邀请两位呢给全球听众朋友在睡觉前的一些祝福。我们先请维刚来开始。 很高兴能够和希杰一起来上 Peter 的节目，然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合作，聊聊天，那也算是跟观众分享一些我们的心情和心得。那2015年嘛，就希望大家可以很多事情都很顺心啊，做什么事情呢都顺顺利利的啊，和朋友啊家人啊相处的时候都很自在啊，完成每一件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所有的愿望都能够成真，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来再来请那个希杰来，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我请他来奉献一段他的那个祷告词给全球听众朋友还有上帝。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您来到世上救赎我们所有人。主耶稣，现在是中国的新年期间，请求你保守我们所有人能够在这段期间呢和周边的亲属们好好的相处，大家珍惜这段相处的时光，能够有一个平安的过年期间。感谢你，以上的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 那接下来呢，我要在节目的尾声呢，我要来选读一段福音，然后来陪伴听众朋友们在睡前的一个祝福，还有我们即将要到来的羊年新年。我要来选读若望福音第14章27-28节。耶稣基督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平安呢，不像世界所能给的。不要让世事扰乱你们的心，也不要胆怯。你们已经听我说过我要去了，但必回到你们中间。如果你们爱我，一定会喜欢我回到父那里，因为父比我大。在事情发生之前，我预先告诉你们，好使你们在事情发生时能够相信。我不再和你们多说了，因为世界的王已经迫近， 但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可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我爱父，而且父教导我什么，我就做什么。起来吧，我们走吧。全球听众朋友呢，很开心呢，就是我们三个人可以在这里做节目，然后我也期待呢，就是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很开心的来收听我们节目。那希望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希望我们在天上的父呢，然后能继续保佑我们三个人，然后在未来的一年呢能够事事顺利，身体健康，平安如意。然后也期待呢，天主给我们三个人机会，可以未来呢可以再制播更好更优质的节目，然后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最后呢，就在那个节目的音乐尾声中，我们就要来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